哈林食失眠，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为香港披上彩虹战衣嘅黄金宝，佢屡败屡战嘅精神，值得复康中人士好好学习。 但系喺光辉背后，佢曾经被逐出港队嘅噃。 吓，讲呢啲，不如等佢自己嚟讲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各位听众，我们听完这首歌呢，就是他的主唱人啊，就今晚我哋嘅主持嚟嘅，黄医生阿布， 中秋节快乐， 啊，中秋节快乐。咁诶，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健康快乐嘅中秋节。今日中秋节又系国庆啊，咁啊双料嘅庆祝，咁啊所以提前咗咧大约四分钟咧，咁啊都系。叫做加咗料咧，咁啊今晚请到呢个嘉宾咧，又系好难得嘅。 系啊， 咁黄医生你介绍下。 嗯，佢系我嘅好同事啊，佢同我一样。 师弟啫，啱师弟啫，师弟。 我记起细个我知，佢又系同我一样，姓黄，不过咧一个旭字啊，嗬。 系啦，系啦。 咁咧，黄旭医生咧同我咧就以前喺广华医院一齐并肩作战。 系。 不过咧我咧就系老人科， 冇错。 而佢咧就系都系个专科医生，佢就肾科。 肾科 系。系咪啊？依方面嘅專家嚟嘅，咁佢仲有第二個身份嘅，因為咧，黃旭咧話我哋大家未睇到佢個樣啦，其實佢好大隻嘅，好多肌肉， 少少啫，少少。 係啦，咁佢由細到大咧都著重呢個健康同埋呢個身體， 手瓜起剪， 係啦， 手瓜 係一個 physical trainer 嚟嘅，即係呢個身體嘅。 系 教练系嘛？ 曾经做过啲 part time 咯，即系自己又中意玩健身啦。咁其实都系想个人抗衰老，抗衰老玩健身， 好成功， 同埋令到个身体健康啲。 但系咧，两位咧都系后生过我，尤其咧黄旭医生咧就更加后生。 唔系咁事实上我呢度最细噶嘛。 你出世嗰年咧就我已经退休啦。 系啊，冇错啦。 喺退出江湖，唔同你玩啊。 系啊， 咁啊，缘分啊 吓。系啊，但系咧，当年嘅记忆咧就犹新喎。尤其咧中秋节嘅记忆咧，哇，真系咧 最开心噶啦， 系好开心嘅， 小朋友历历在目。 咁我哋新年新入新猪肉，黄旭医生，你讲讲你细个点样过中秋节嘅咧？ 其实咧谂翻起细个咧，啲嘢咧都系好简单嘅，同而家冇咁复杂嘅。因为而家咧，就算我哋咧都成日拎住个电话啦，好多嘢又要工作又要啦，玩又要啦，买嘢又要个电话啦。以前系冇嘅，咁啊只手好得闲嘅。其实个中秋节当然玩啲好原始嘅嘢啦，即系你知啦，细细个咧又唔系好有钱啦，又唔会话去啲食大餐就冇噶啦。我最深 中秋节好重 系啦，我最深刻印象都系玩煲腊咯。其实就嗱，我唔建议大家玩噶， 危险 嚟噶，犯法噶。但真系当年，我记得啲人咧系真系做呢样嘢咧系 好刺激， 刺激噶就成日 好开 心，拎个灯笼啊周围走，跟住就玩煲腊咯。但唔建议啊，即系而家嘅家长千祈唔好去， 千祈唔好俾细路仔煲腊啊，要遵守秩序，遵守规矩啊。 我哋呢啲就系反面嘅教材。好彩咧，而家咧就系好彩，我啊冇事啊，冇弹到只牙。眼啊，冇弹到块面咯，咁啊而家都系进步咗噶啦。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就多打机，好似我头先喺亲戚屋企食饭啦，咁啊都系个小朋友咧喺度打紧机，机我唔会识得玩嘅。 呢个我唔系好中意，不过我咧就啲人话我老啊，唉，其实唔系好老嘅啫，吓咁啊。老气横秋咁教训啲僆仔嘅，好似 我通常用一个字咧就好啱听嘅，就系知心。 啊，资深 以后咧，如果你觉得嗰个人年纪大咧，就话你都好资深啦。 系 呢个好啱听。 咁啊，阿 Bubu 系 黄医生，你咧？ 今日放假。 系啊，今日 咁啊，以前咧呢个大节你系有咩嘢食，有咩娱乐可以讲同我哋分享下咧？ 好啊，好多噶，其实咧中秋节咧系我由细到大咧。去到中學嘅時候咧，仍然係我心目中最重要嘅三個節日其中 邊三個節日？ 第一個咧就係聖誕節，我最中意聖誕節， 都 係 我細路仔 好似 嗱呢個又係食下呢個， 可能我自己亦都係基督徒啦，同埋嗰時學校亦都係基督教啦， 氣氛好好， 一到好多好好嘅氣氛又唱歌啊，即係多過 報雞音 嘢嗰啲嘢咯， 係啊，好開心， 咁人哋報俾我聽咯嗰時，我就冇報俾人聽。第二咧就係新年啦，我最中意啊！ 农历新年 系啊，农历嘅新年系啦。 因为有豆荔枝豆， 唔止啊，成个 package， 仲有个气氛啦，食嘢啦，又放假啦， 咁个肚腩会好大 噶。好似冇嘅，而家 有多嘢食啊！ 咁第三咧就系中秋节， 系我 咁直至到咧，我中学嗰时咧，屋企可能。成個社會模式改變啦，咁我加上我姐姐佢哋結咗婚啦，咁樣，所以咧以前咧會享受一種咧，即係成家人一齊團聚嘅感覺咯，同埋以前咧可能細個嗰時我哋住大窩口。 嗯， 咁嗰时嗰个经济情况唔系咁理想，系中秋节嗰时咧先至特别多嘢食嘅， 人团两团圆喎， 系咯，咁同埋咧有好多小朋友一齐玩，嗰时啲细路仔咧，正如我哋黄旭咁讲咧，系大家唔系话有打机啊嗰啲，大家冇嘢好玩，咁一走埋一齐话你追我，我又追你， 即系有计倾嘅。 同埋嗰 时 咧，我 记 得咧，我哋嗰时即系穷到咧都未必有钱买灯笼啊，我哋要用嗰啲即系。月饼盒啦，嗰次系纸嘅卡纸， 系纸嘅， 我哋自己砌嘅， 自己砌， 仲我哋摆啲白色嘅包书纸咧，咁砌咗个 frame 之后咧，仲用啲白色包书纸封住佢，跟住出上个正窿咧，点啊点蜡 烛啦， 哇！呢个纸扎铺多咗你唔少，纸扎铺啲生意俾你抢晒， 咁跟住咧，即系其实。我覺得其實咁樣對個細路仔幾好，因為可以訓練佢，即係呢啲嘅咩啊，即係自己設計做呢啲自己燈。 係啊，以前嘅小朋友咧，就算我自己咧，都係冇辦法逼出嚟嘅，比較獨立啲嘅。即係上一代嘅人咧，揾食都好艱難。即係佢講真，佢已經公書教學咧，已經係非常之滿足㗎啦，啲唔會話又可以去興趣班。 細我廿幾年啊！咁我嗰阵时咪仲 仲艰苦， 系啊，应该仲艰苦。 但系好彩我咧就系一个中产家庭嘅出身，变咗咧各方面嘅供应都好好。阿黄医生，你讲下咧，你哋做草根阶层啊，我唔紧啊， 低等 草根阶层 啦， 草根 阶层咧食点嘢嘅喺节日。 嗱，基本上咧，我哋细个嗰时咧租。即係平時咧就可能得兩碟餸一，即係湯咁未必有啦。咁但係嗰日特別有，可能會有雞湯啦，咁菜啦。咁另外咧會有月餅食喎。其實月餅嗰時係好 luxurious， 即係好奢侈。 係啊， 咁我都覺得好好食嘅，其實嗰時係咯，即係可以攞到四分之一。 食雙黃蓮蓉啊，定係四黃蓮蓉？ 又開玩笑，可能一黃嘅啫，嗰時都係 一黃 都切落去， 月餅都真係好好食嘅。我記得我細個咧，我係好中意食月餅嘅，而家都係控制住嘅啫。 而家幾百蚊個喎。 最記得咧，細個嗰時咧，直情係好似個月餅盒咧，咪有個印嘅貼住嘛，要貼喺個額頭度都叫阿媽。俾嗰個月餅我食，我好中意食月餅，真係好好食嘅。就算而家都係咁啊，唔知點解細個食嘅嘢咧就零舍好食嘅， 係 唔知點解係咁樣。 但係好得意喎，月餅咧就有幾種咧，有現場買咧，又有供月餅會嘅喎。 哦，係啊，係啊， 供月餅會就每個月咧 係喎， 係啊，有供月餅會， 係啊，供咧供一個錢俾嗰個茶樓，或者間做餅嘅公司。咁啊，供完之後咧，到你就嚟廣東嘅即係農曆嘅八月咧，就去攞餅啦。咁啊有幾多盒咧？就雙黃蓮蓉，幾多盒咧？豆沙蓮蓉或者五仁果子，我最中意食五仁果子，而家好少有得賣。你食過五仁果子未啊？ 五仁果 子，我記得我食過，但係覺得可能個味道冇咁好。 火腿 係咯，我都係中意食嗰啲雙黃蓮蓉多啲。四黃我就冇，我冇記得有四黃蓮蓉咁誇張。 有 細個未見過， 咁啊必然要睇我哋噶咯，要睇醫生噶。 而家嘅我哋咧，唔係冇錢食，而係即係健康冇 quota， 健康冇 quota。 呢度咧就拆開少少咧，講咩叫蓮蓉，咩叫豆泥。 哦， 嗱，我哋成日讲有个说话 好 豆泥咁，豆泥其实同莲蓉咧系好相关嘅， 系咪？ 莲蓉咧就将莲子拆咗佢，变咗蓉。 哦， 咁啊叫莲蓉，因为佢贵啲，佢要将嗰条心攞出嚟，而唔系条心咧 苦啊嘛， 好苦噶。 啲植即系都系属于啲植物啊， 系啊，植物嚟噶， 系啊，去研究 豆咧。拆烂咗之后咧，唔系叫豆蓉， 哦， 系叫豆泥。 豆泥原来豆嗰个豆。 豆泥好似泥咁样。 咁啊，而家咧就话嗰啲人啲嘢好渣啦，咁啊叫豆泥。 哦，真系嗰个字嚟 嘅， 真 系嗰个字。就叫莲蓉啦，系就系咁嚟嘅。 哦，就系哇，又学多样嘢啦，真系。都话。 豆泥系真系豆嚟嘅，真系 豆嚟嘅。 都话似官系一个 walking encyclopedia， 即系 dictionary 啊， 系唔止啊，净系。 反正佢讲 百科全书啊，真系嘅。 咁莲蓉饼咧，莲蓉嘅月饼咧就双网好叻噶啦，即系话咧塞两个 网落去， 加咸蛋网摆落去。咁但系咧，真系居然咧四网都有，四网咧就塞到成个饼咧就四面冇晒，好少莲蓉，一切咧就梗系切到出嚟，就系网 嚟噶。 以前咧就单网咧一个网嘅，就你切四晒嘅时候咧，佢每一边咧 就有一忽仔啦， 系啊，就似一个月夫嘅月光。 哦， 咁咧，所以咧就叫月饼。 哦， 咁啊，月饼咧就有呢个含义喺度嘅，即系你 切出一定要有莲，一定要有蛋黄先得。 系蛋黄先得嘅， 咁又系，真系好似个月亮咁。 月儿就像蛋黄，唔系像柠檬。 系咯，其实柠檬都唔系好似月亮。 系，佢真系似蛋黄嘅。 咁样讲咧，其实都要视乎嗰个人中唔中意食即系蛋黄喎。即系好似我侄咧，佢咧就唔中意食蛋黄嘅，佢中意食莲蓉嘅。好似最近咧， 系 啦，最近咧有朋友送啲即系某六星级嘅酒店嘅极月饼俾我啦，切开咗咧，其实咧五分之四嘅 cross section 咧系蛋黄嚟，得五分之一系莲蓉嚟嘅啫。咁 啊， 即刻唔食， 而家唔开心啊！ 佢净 系 食个皮，系啦。嗱，食完莲蓉嘅月饼之外咧，仲有好多嘢咧系嗰阵时拜祭嘅。嗱，拜祭我再讲咧。拜咩祭？拜祭个对象乜嘢咧？咁一阵再讲啦。讲食嘢先。 嗯。 咁啊，除咗月饼之外咧，仲有只芋仔，芋头仔，你记唔记得？ 记得。 芋头仔。 将芋头咧，好细只芋头咧，就蒸熟佢。 系啦。 咁然后搣皮食。 系啦。好食。 嗰阵时当系哇，好无上。嘅享受啊！ 咁又呢啲有冇炸過噶？冇炸， 冇炸過噶， 炸過 蒸埋啲， 咁都幾健康噶喎，其實 係啊， 幾健康，係 啊，不過蛋白質好豐富， 係啊， 我諗啲 fiber 都好多，即係 高 纖維，纖維好多， 都幾好，係 啊，咁啊好容易食一個兩個咧就滯噶啦， 就滯噶啦， 啊就唔滯， 啊有一樣嘢好難。好难搣嘅细路仔，菱角， 哎呀，正话 好怕嘅， 三日想讲啦，菱角你见过未啊？ 我冇乜印象， 冇乜嘅，好似个牛头咁嘅， 系 吓吓地色， 反映到我 嘅 年纪啦，而家 反映 到好难搣嘅，好难搣， 好难搣到啲肉出嚟 嘅年纪啦。 咁嗰时揾锤仔敲佢嘅，哼佢嘅。 咁佢系即系咩植物嚟嘅咧？ 佢系植物嚟嘅， 蔬菜嚟 嘅，系菱角咯。 我哋平时有冇食到佢嘅咧？ 平时好少见，真系 少见。 我谂大个仔咧，即系食过一。即係食咗幾多隻菱角？我諗都係唔過十隻咯，因為太難搣啦，真係 好難搣嘅，係啊。係 咯。 咁個細個嗰時咧，嗰啲大人咧就揾個錘子敲爛佢。 哦。 敲爛咗之後咧，我哋就其實就好難食嗰個肉嘅。 係係。 肉咧就普通嘅，好似核桃咁樣 嘅 嘢，唔甜 嘅，硬好似核桃咁嘅嘢嚟。 總之係硬嘢嚟嘅。 佢似起角嘅，好似個牛頭咁噶。 即係一個牛頭嘅 牛 角 出嚟。 點解又會擺埋喺個祭祀當中咧？ 呢個咧就係一個誒嗰陣時嘅習俗嚟 嘅。 係咁誒，除咗之外咧，仲即係有生果啦， 碌柚啦， 碌柚咧就好重要啦。 係啊， 即係叫沙田柚。 沙田柚啊？點解叫沙田柚？ 因為喺沙田，唔係香港嘅沙田喎。 係 大陸嘅沙田。 大陸嘅沙田。 大陸有沙田。 有， 我一路以為香港嘅沙田。 大陸有大埔，有沙田。 沙田裡面有銅鑼灣添，我知。 係啊， 銅鑼灣。係啦，有個地方叫銅鑼灣。 但係嗰個沙田柚咧。是好靓，好一啟啟拎搣出嚟咧，係好清好清甜， 其實好健康添。 但係上頂唔俾我食喎， 係點解咧？ 大人俾我食沙田柚喎，佢話咧係 咯， 難消化喎。 哦， 咁誒，所以咧 咁啊，真係有啲唔明。 但細路仔嘅消化能力唔係好過咁咩？ 冇係咯。 總之唔俾你食就唔俾你食啦，問乜嘢冇問。 係啊。 咁另外咧，我記得最緊要一樣嘢，呢個係最好食嘅，但係咧就最難食到，而且咧屋企咧好少買嘅，因為貴， 係 呢個叫水晶梨。 哦，水晶梨 就 係 因為難買咧，我細個都冇食過， 好好食嘅，好多水噶嘛。 水晶梨你聽過？ 有一定食，中意食添啦，一咬落去啲水爆曬出嚟， 喺個手指嗰邊， 係啦， 喺個 elbow 嗰度滴。 啲梨靚嗰啲一咬落去就要好多水。 呢個咧，最近有咁多人送水晶梨俾我。 有啊，我今日 因為中秋節， 係啊，其實我啱啱淨係今日，咁我就因為我哋係私人嘅醫生咧，今日都要翻工嘅，咁巡房啦，有位好好的朋友的家人病人啦，咁佢就我巡房嗰阵时，佢就送咗一只好劲嘅水晶梨俾我， 日本人 咁大只，唔知边度嘅，未研究，而家仲喺屋企，因为未食， 好甜嘅，好多水嘅， 好多水噶水晶梨， 系咁嗰阵时咧系好贵一只嘅， 系 咁诶屋企咧就 都贵， 可能买嚟咧就爱嚟摆神台， 系啊系啊， 就唔系爱嚟食嘅。后来梗系 偷住咯， 买完人再 夜晚 啦， 偷 咁 咪 攞落去食咯。 系啊， 嗰个又唔系我，就唔知俾边个食咗啦。 系 OK， 咁诶，其他仲有啲生，有一种生果咧，而家少见， 系 叫杨桃。 哦，杨桃，杨桃都 间唔中食噶， 都间唔中食噶。 杨桃好甜嘅， 系啊， 咁啊切咗出嚟咧就升一升咁样， 未熟嗰啲。 嗱，杨桃咧。其實我哋腎科醫生好熟噶，因為腎病嘅病人係唔可以食羊桃。 我唔食得㗎。 係啊，因為呢個係好特別嘅，其實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文獻，成日都講呢件事。腎病嘅病人咧就唔可以食羊桃。 冇啊，腎病千祈唔好食羊桃。 點解咧？你哋知唔知點解？ 唔知 唔知咧。咁其實羊桃裏邊咧，佢有一種神經嘅毒素。咁但係大家唔使驚，我哋正常腎功能嗰啲人咧就會排泄咗佢嘅。咁、 哦、 但係如果你腎功能唔好咧，可能呢啲咁嘅神經毒性咧就會積聚毒素就積聚咗落身體度。 喺腎裏邊， 喺個身體裏邊。 身體裏邊 咁會引致到有好多神經嘅病徵啊、暈啊、痹啊嗰啲咁嘅嘢。 哦，咁噶。 所以咧，你見到咧，以前喺醫院咧、我哋喺廣華醫院做噶嘛。 係啊。 你去到腎房嗰個附近嗰個病房咧，佢實有啲公仔有咩唔食得噶嘛？羊桃就係一個好早交叉嘅嘢，就好出名嘅。 即腎科有 系啦，腎病就寄食羊桃，系寄食藥羊桃。 咁有乜嘢唔食得？而家講埋啦。 有啊，嗱，其實咧，頭先講到西柚啊嘛，其實西柚同腎病嗰啲咧都有啲關係嘅，係特別咧同埋邊啲人有關係咧？就係換咗腎之後，佢會食啲抗排斥藥嘅。咁西柚咧。當中咧係有一啲物質可能會令到呢啲藥嘅新陳代謝有改變嘅，咁變咗就有波動啦。 西柚唔同 grapefruit 喎。 西柚應該 我哋西柚咧就係嗰啲沙田柚喎。 沙田柚， 你講可能係 啦，酸啲嘅，係啦，酸啲嘅，啱啊啱啊。 grapefruit 嗰啲 grapefruit 咧就 唔知有冇拉能，可能係同類，因為我就 grapefruit 咧 冇好詳細研究。 而家咧我食緊嗰只 其實就好健康嘅，瘦瘦身啊， 都叫你唔好食 嘅， 因為會有抵消嘅。咁啊，呢個咧，呢個藥咧就係嗰陣時係 啦，同啲藥有關係啦，總之係同啲藥汁，唔係佢本身 都唔食得。 唔係佢本身冇益，嗱，當你係冇病咧，其實。 如果你冇腎病，你係健康嘅，其實我覺得西柚啊、沙田柚啊，同埋誒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健，就算係羊肚都健康嘅，冇乜嘢啦，佢又唔係太甜。咁另外腎病嗰啲病人咧，譬如佢個功能唔好咧，就要食即係成日鈉高啊，因為我哋腎排泄鈉質噶嘛。咁你有腎病功能唔好，咪排得差啲咯。咁所以咧，有啲腎病嘅病人，譬如你經常驗血咧，都覺得個鈉有啲高嘅，或者 鈉就怕 potassium 係啦 ，potassium， 因為鈉其實是健康嘢嚟嘅，鈉係令到我哋嘅人健康嘅，即係譬如啲我哋正常咧，有冇聽過 DASH diet 啦？我哋成日講啊嘛，即係個 diet 咧 to stop hypertension。DASH diet 咧就係一個 diet 咧，去令到咧我哋咧令到啲血壓變得好啲嘅。DASH diet 當中咧係其實係講啲乜嘢咧？就好低鹽嘅餐，低鹽就重要啦，因為咧鹽分本身咧就係鈉質。咁鈉質咧就會 鈉質 係 sodium 你食得多咧，佢就會 hold 住啲水喺個身體度，咁你個血量咪多咯。你本來如果有血壓高，個血量又多，如果你有埋腎病咧，啲血壓咪飆升 啦。 所以 DASH diet 咧最 core 咧就係我哋叫做低鹽。咁佢真係好低下嘅，講緊嗱正常佢要求咧，可能係真係大概2000個 mg 一日嘅鈉質。咁你記住，香港人平均咧，我哋大魚大肉啊，出街食啊，調味重嗰啲咧，係講緊8000至10000都可以嘅。 哎呀， 咁你諗下啦，你要去2000，好難。 而嗰陣時咧，去食飯咧，梗要個叫豉油碟啊， 係 啊， 豉油碟啊，梗係倒啲豉油落去，咁啊乜嘢落去， 乜嘢嘢都落去， 點點豉油。哎呀，原來好罩忌 嘅，好罩忌㗎。同埋咧，另外有個信息咧，其實都重要嘅，我成日都。同嗰啲血壓高嗰啲病人講咧，就你成日都覺得哦，我落得鹽少，落得豉油少，我就叫低鹽餐。其實咧，根據研究咧，個 sodium 即係鹽分嘅攝取咧，大部分咧都唔係擺明係落鹽同埋豉油嘅，係喺嗰啲加工食物嗰度。 哦， 即係可能有啲咩丸啊、咩葉嗰啲嘢啊、咩三文魚啊、 煎 魚啊，落咗啊。其實佢好多 sodium 食咗，你都唔知。 而家 谷 田 嘅 都教嘅，就一定會撒鹽。 系啊， 或者用盐去揦过佢。 系啦，西瓜都有落盐。 系啊，西瓜好多人落嘢，冇豉油嘅， 甜啲噶嘛， 就唔落豉油 咧。系啦，系啦。 系啊，所以咧，我朋友落豉油嘅。 咁得意，西瓜都落豉油。 咁诶， 我第一次听，真 系。呢个就我老友啊。 系。 唉，我 咁所以就 冇改个名出嚟啦。 鈉啦，鈉啦，鈉質嗰啲腎病要驚啦。啊，咁其實正常，我頭先講個 DASH diet 咧 ，diet to stop hypertension 咧，其實呢個 diet 好出名 ，promote 都好緊要，都 good 嘅。其實佢就好低鹽啦 ，around 2000個 mg 一日啦。咁即係其實你就要好唔好食啲 processed food 啊、醃製食品啊，同埋鹽要落少啲啦。跟住佢就係會建議咧，你都係個鈉質啊個鎂質咧就要夠嘅。通常嗰啲 鎂就 magnesium 啊，嗰個 potassium 啊要好啊。咁其實呢啲都係我哋細胞要 function 一個重要嘅 component 嚟嘅。咁變咗就要多啲蔬菜。 哎呀，我今日起啊，咩怕 呢啲咁嘅 potassium 啊 ，magnesium 就嗰啲生果。 似唔似啊？而家我七廿幾歲至減鹽，似唔似啊？ 唔似，你應該 join 埋我哋一齊玩健身添啊！ 哎呀， 我哋兩個都有手瓜。 因為咧， 我 啊 有手瓜。 我食嘅鹽咧最多好多噶。 不過我補充一句咧，其實咧鈉咧係重要亦都健康，不過咧要睇下你能唔能夠適當地排走佢。如果積累太多咧，血裡面嘅鈉高咧，可以去到一個危險嘅情況，影響心跳喎。所以都唔好話即係唔理30、40、21，就算有腎病都照食咁多嗰啲鈉。鈉多嗰啲食物，例如咧橙啦，我知佢 橙係多 嘅。鈉多咧就咁噶，我就熟啦。其實咧第一樣嘢要咧就係咧，其實都幾有啲矛盾嘅，因为咧其实咧绿色嘅蔬菜咧好高钾嘅，咁而尤其是菜汤，所以肾病嘅病友咧，我哋都建议咧唔好饮咁多汤嘅，有原因嘅，因为你个肾唔好，你容易积水啊嘛，咁你汤冇营养价值嘅，其实即系啲水沟埋有啲酱料咁嘅，其实即系我哋西方嘅医学做过研究噶啦，即系我哋不嬲阿妈教咧就嗱，我煲好晒啦，总之啲精华就喺个汤，其实啲盐啊，全部啲调味料咧就喺嗰度，你嗰嚿肉咧你煲唔到啲 protein 出嚟 嘅，然喺呢个肉度嘅， 所以咧即系但系好好饮啊嘛汤，咁但系肾病病友咧就要小心。 心，有時你係譬如綠色嘅菜湯，好高鈉嘅。咁我哋盡量咧叫啲病人揀啲唔綠色嘅蔬菜咯，例如聖瓜啊、青瓜批皮啊、蘿蔔啊嗰啲就會比較好啲咯。 或者紅菜頭啊，煲出紅色 類似啦，類似。總之就係綠色嘅嘢。咁譬如或者你食嘅，你食個白菜都有啲地方係唔係綠噶嘛？咁嗰啲咧就冇辦法，腎病嘅病人咧佢就要將就啲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啲酸嗰啲嘢咯嚇，例如 酸嘢唔得， 橙啊。西柚啊，相信都是高比較高鈉嘅。另外香蕉好高鈉。 哦，香蕉係啊，我知啊。 香蕉好高鈉，即係如果你話你冇糖尿病，你冇腎病，香蕉其實 good 嘅，即 係 好鬼健康嘅嘢嚟嘅。咁尤其是我哋運動前後就最 fit 噶啦，係咪先？碳水化合物。不過咧，如果你話你又有肥胖啦，你又有腎病或者即係驚個鈉高咧，其實香蕉就係要戒嘅。 香蕉有幾隻嘅？ 隻隻都差唔多啦，有大蕉，其實香蕉好好食。 味呢個品種問題，譬如佢係仲係青色嘅時候，黃色嘅時候，定係起點嘅時候，嚇呢個有冇關係嘅咧？ 應該就都係含油，都係高鈉嘅啦。 通常我哋講緊係食得嘅時候就係黃色嘅時候， 即係好青嗰陣時。 就冇乜特別講話青色就少啊。 青咧我都有時間中急得滯食，結結地咁咯。 醫生咧，即係喺加拿大嘅醫生咧，就提議我咧，唔好食熟太熟嘅香蕉，即係起曬點啊！ 可能更重， 更加重嘅糖分、 澱粉質係啦， 係同埋澱粉質。 好重嘅其實， 好重嘅， 即係如果你有即係糖尿病或者你有腎病都要小心。係 啦， 頭先阿 Bruce 講咧，就係話個鈉好高，其實咧嗱，鈉質高係一個引致到末期腎病病人。咩叫末期呢？得翻十分一嘅啫。 哎呀，个肾啊， 嗰啲叫末期肾病，系啦。咁、如果你十分一咧，嗱，其实如果你十分一嘅功能啦，当你呢个病不可逆转咧，如果你系唔洗肾，或者我哋叫肾脏替代性疗法，即系包括洗肾啊、换肾咧，其实一年后呢、這个。病友咧可以生存嘅機會咧，其實都好低嘅。其實即係佢就會死咗啦。咁點解會死咗咧？嗱，其實咧有一啲死嘅原因就係、譬如突然間佢積水都好緊要，排唔切啲水啊，肺泡水腫啊，去到急症室又插喉咁就唔得啦。如果你唔洗，佢始終啲水排唔到，個腎已經唔得啦。咁呢個叫做積水。咁第二咧，其實死亡嘅原因咧就係、你頭先講啦，佢個血鈉好高。譬如我哋正常係 5.2 以下嘅，譬如 3.5 至到 5.2 嘅。如果你 5.3 至到 5.9 呢，都唔會引致到你有病徵或者有大嘅危險。但你一旦超過6呢，就弊啦。因為我哋嘅細胞、我哋嘅肌肉、成身喐嗰啲地方，包括我哋嘅心臟呢，都好靠呢啲咁嘅鈉呢去平衡而令到佢有功能嘅。好啦，如果你超過6呢，咁有個機會咧，個心咧突然間就跳得亂咗，甚至乎停頓咗 啦。 呢啲救唔到嘅。 系啊，咁所以咧，就算系中秋都唔好亂食嘢啊，都唔好。 系啊，腎病嗰啲真系要小心，因為呢一類咧真系救唔到。點解我話救唔到咧？我當你好早發現啦，即刻同你做心外壓，幫你搞心臟起搏器，搞曬所有嘅嘢。但因為佢個血鈉裏邊咧，其實已經好高啦嘛。如果我清個鈉，我唯有係幫佢做透析啊嘛，係咪？係 啊，係啊。 但係如果個病人根本佢冇一個合理嘅血壓，我點樣同佢洗血咧？係唔得嘅。咁所以我都會同啲病者咧，有一類嘅病人一定要解釋得好清楚，就係佢好後生嘅，佢又得翻十分之一。但是他點都不肯洗腎，因為他未去到他的病徵危險嘛。咁我就講俾佢聽啦，你永遠都有呢個機會咧，失救咧係因為個鈉好高，尤其是他翻嚟抽血嗰陣時咧，佢個鈉已經係成日都係 6.1 啊、6.2 啊，有啲即係如果你話七嗰啲肯定有事噶啦，肯定就係即係搶救緊噶啦，已經係 咯 係 咯嗰啲， 係啊，所以個 所以咧就係、是、誒。就算中秋咧个佳节咧，都唔好乱食嘢啊！ 要听个医生讲， 要听医生讲啊，同埋咧要注意卫生啊，注意好多忌 好多嘢， 好多忌讳噶， 系啊， 好多嘢可以避 啊！尤其有病迹、有病嘅先例，有或者长期病患者， 冇错啦， 而家叫做长期病患者，大家自己知自己事。我今日听到两位医生讲咧。 我都知道原來咧，我好多嘢唔應該食嘅。 係啊，其實人生就有個取捨嘅啫，我覺得。 鹹 嗰啲嘢咧，即係我費事受苦，我咪唔食咯。同埋我哋都食過嘅，其實嗰啲嘢，即係你唔係話喂，你十幾歲做嘅嘢，你而家會唔會做翻啊？嗱、 哦， 可能跳兩跳，你條腰骨就唔掂㗎啦，係嘛？所以我哋一定有個取捨。 咁啊係， 但係呢個取捨咧係正面嘅，我哋叫做避重就輕，係、嘛？即係有啲嘢。而家唔掂，咁其實唔代表你可以 keep 住自己健康，你仲可以享受同家人一齊啊，或者享受其他你可以做或者可以食嘅嘢噶嘛，好多選擇噶嘛，係咪？ 係啊，仲有好多選擇嘅。 係啦，好多選擇嘅。 咁誒，有啲人講咧就話過年過節，好似阿黃醫生話，得三個節啫，大節。咁誒，偶然放肆喺一個節都冇啩，都唔怕啩，咁其實都唔啱嘅。點解咧？因為咧，一次失足咧，就可能注定成世嘅受苦啦。 即係我咧，我都係我諗，我同阿 Bruce 都係啲人性化嘅醫生嘅。我同我啲病人咧，我諗我哋有個共通點，啲病人好 friend 嘅。我自己嘅病人咧，其實好似我朋友咁嘅，即係冇乜壓力嘅。我又唔想俾病人有個壓力，所以一路咧覆診其實都係喺呢排有冇玩健身啊？跟住之後我話：咦，我大隻過你喎、咁我話：喂，你有病，我暫時又冇高，我仲勤力過你，即係你唔得啦。咁好似個朋友咁教育嗰啲。病人咁每次嚟咧，佢亦都知道啲成績表，好似我頭先同你講啦，一定係嗰啲糖化血紅素啦，三個月嘅平均值啦，係咪個血脂啊、膽固醇得唔得啦、個血壓得唔得，同埋尿酸，即係我咧就可能有好多人睇埋個腎咯，即係唉、你原本係五成嘅，而家會唔會變咗四成啊？如果係五成嘅，恭喜你啊！ 呢個 可以 check 到嘅， 血裏驗血睇到。 血咧就譬如我哋 check 個腎功能咧，佢就會有個肌酐，我哋可以用佢嘅體重啦，同埋用佢嘅年歲。計條數就知道你大概有幾多成。嗱、當然有陣時我想準啲知咧，我就會每半年或者一年咧，佢就做一次又驗血又驗24小時個尿嘅定 尿係而家就 咁，我哋計條數咧就好準咁知道佢個功率，同埋知道有幾多蛋白尿。咁睇個病有冇差多咗咯，我哋就成日都睇呢啲啦。 冇錯，呢都要好謹慎咁樣咧，經常要check 住 check 住噶，即係避重就輕。即係好似咧，譬如夾嗰啲嘢，譬如有啲病人個腎嘅指數，譬如肌酐高啲啦，我哋有啲慢性腎病啦，譬如人哋話第幾期第幾期，咁初譬如二三期嗰陣時就咁好過第四五期啦，五期即係十分一啦，咁而二三期佢都驚驚地噶嘛，咁咪次次睇下你個夾冇事，咁佢個病又偷偷雞，其實我係食得橙嘅，食又有食菜嘅，咁但係你嚟抽血又冇嘢喎，咁呢個病人。佢係唔可以保持翻而家嘅餐單咧？係、啦，就咁啦。 係，即係都要小心啊！ 係啦， 樣樣咧都要好謹慎咁去做，唔好話原來食嘅食物咧係影響到嗰、那個身體。 係啊，係啊， 好啦，咁啊，聽嘅歌先。咁啊，今日中秋節咧，就點一隻咧？梗係同中秋有關嘅啦。咁啊，呢只歌咧就張國榮唱嘅《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揀已经打动我的心。

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四人限聚十一之后，又应不应该喐呢？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你啱啱又出现一个来历不明的个案咧，咁社区有一定传播链，就尽量不要搞啲大型活动算啦。 宗教的聚会，啲有冇喐嘅空间呢？ 呢个政府可以考虑啦，教会你限翻人数，戴口罩，局部都可以开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最近唔少人就多咗买面包翻屋企食啦。有面包铺啊写住咩精选面包，其实咧就系卖剩嗰啲。好多嘢背后系有原因嘅，唔系好似表面咁。西方人中意硬面包就系一个例子啦。欧洲人对硬嘅面包嘅热爱咧系有渊源嘅，带啲伤感添。一般的讲法，小麦是源于中东，古巴比伦人带到埃及，埃及人无意之中找到发酵的秘密，最早的面包在埃及就诞生了。后来小麦就传到欧洲，希腊人从埃及那里学识发酵，他们同罗马人将面包玩出花神，用啤酒酵母改善面包的风味，又加上牛奶啊、蜂蜜啊这样。五世纪开始战争多了，气候亦都变冷，令到农业受到打击。唔好话香喷喷嘅面包啦，食足都唔易啊！小麦失收，于是咧好多替代谷物就被加到面包里边啦。例如大麦、黑麦，只要可以磨成粉都得噶啦。呢种黑面包又粗糙又硬，甚至有怪味，但系优点就系能够长期储存，就算变质都会可以加到其他嘅食物里边咧，重新煮过。又黑又硬的面包并不是欧洲人所好的，为世所逼的。那远离战争之后呢，又白又软的面包始终都是人的所爱。但是好景不常，战事偶然都有。第一次大战，面粉供应紧张，为了保证供应，所谓战争面包应运而生，有粟米啊、大麦咁加出入面包里面，因为就是减少面粉的消耗。美国就有人推出所谓胜利面包啦，四分一的成分是掺杂了一些杂粮谷物，另一款直接叫做战争面包，有四成都是杂粮来的。当时的宣传还说吃战争面包的人要比吃胜利面包的人爱国。英国推出的所谓战争面包，杂粮的含量更高，突破八成，基本还有大麦、燕麦等等的谷物，含量超过九成都有，加了大豆、马铃薯等等非谷物成分，整出来的面包变得更黑，但是都不至于吃不到的，刚刚出炉的都还有一定的香味。无可否认，战时的面包放在和平的年代，一些人就不喜欢了，但是那些是帮助国家打赢仗的东西。掺杂了各种谷物的硬面包的味一早就刻在欧洲人的记忆里面。而家虽然食得起又白又软嘅面包，但有啲人真系怀念嗰阵时嘅味道。有啲人咧就为咗食得健康啲，所以仍然会拣硬面包。蓝地球，冯少宁赞道。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 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四啦，健康快乐嘅中秋节，有黄惠康医生，有黄医生，系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正话咧讲咗，喺 中秋節咩玩，有咩食咁樣。咁而家都應該講下咧中秋節嘅來源咯喎。 係喎，我都唔知喎。 中秋節嘅來源咧好多個講法，其中一個咧係拜太陰娘娘。太陰太陰者即係月亮啊， 月亮 娘娘。咁好多喺民族學嚟講咧，太陽咧係粒星，太陽係個男人嚟嘅喎，即係當如果形象化人人嘅人格化咗一個男人，但太陰咧就當係一個女人，所以咧佢亦係咧一個太陰娘娘嘅身份。如果畫出嚟咧，而家咧好多廟宇啊咩咧有太陰娘娘廟嘅，呢個太陰娘娘係畫出一個中年嘅婦人。靓唔靓就啊，各有各见仁见智啦。总之有福噶啦，福中国人有福就肥肥地啊， 好似我咁样。 嗱呢个咧，阿珍医生会讲讲，系咪肥肥地叫福咧？又未必系噶。 系 啊，可以讲下嘅， 转数高 啊，可能唔系福噶。但系咧，而家近时嘅生活咧，就认为咧。肥肥地是福，咁啊，尤其咧， 以前系 中國人同印度人， 系啊，印度啊， 印度人咧，如果你養個太太啊，養到佢冇腰嘅咧， 唔得噶， 系唔得噶， 直情系唔得噶， 直情話你 睇唔起 你啊，睇 唔起 喎，你冇嘢俾佢食喎， 好肥 嘅 真係， 我住嗰度真係幾多好有福氣嘅印度。系女士噶，我都见到。 嗱，而家不如就咁讲啊，你两位医生讲啊，系唔系肥胖啊中年发福系一个福气嚟嘅？ 不 如你讲先。 唔系啦， 当然唔系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即系呢个如果即系发福得紧要咧，呢个系病就真。 系病嚟。 Obesity 系一种病嚟噶。 系啊。 亦都同有好多嘅情况，例如话即系心脏病啊、中风啊、啲血管病咧，都系能量好高嘅机会，同埋咧个生存率都会低啲。仲有咧，如果过肥咧，咁其实我哋发现癌症嘅数字都系特别。 系咩 高？ 系啊系啊 系啊！ 其实就嗱，我哋有一个特别咧，就叫做中央肥胖。 系啊， 中央肥胖咧， 肚腩嗰度 四肢咧就系唔系肥嘅，咁中间咧就系积聚咗好多脂肪，咁呢种咧系特别危险嘅。 系啊， 咁呢种咧亦都会增加咗整体嘅死亡率嘅。 系咩？ 做好多人惊，会死快啲嘅。咁当然啦，好似头先阿 Bruce 讲咧，其实如果你系肥胖的话咧。尤其是咧，同糖尿病有好大嘅關係。我哋有個名叫糖伴症， 糖伴症， 糖伴症，即係病症嘅症啦。即 係 其實係啦，因為咧，其實我哋糖尿病分為兩種啦，一種係即係一型，就係好少部分人有嘅啫，5% 以下嘅。咁大部分都係二型嘅，即係後天嗰只，即係唔係話一開始就要打胰島素嘅。咁其實咧。糖尿病的病人呢，我講一個嘢出嚟，可能大家不會相信。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你診斷呢，你估你的胰島素呢是不夠啊、多了啊，定是少了呢？ 哦， 胰島素 不夠是吗？ 是啦，你會 咁 答 啦。 係啦，其實是高一點的。 是高了啊？ 為因為二型糖尿病一開始， 我就 認 同 你 名 啦。是啊，個病理呢就叫胰島素抗拒。即係我舉個例子，即係你個袋好多錢嘅，但你係住喺尖沙咀嘅，你落尖沙咀冇間鋪頭做你生意，你唯有一碗雲吞麵，人哋50,000，你又揞100,000俾佢，就勉強做你生意。咁所以咧，當二型糖尿病發病咧，佢個病理咧好多都係由胰島素抗拒開始嘅，咁身體反而要多啲胰島素嘅噃。咁所以咧嚟講咧，嗱，而中央肥胖或者肥胖咧，同胰島素抗拒咧。好大關係嘅，只要你減到個肚咧，你啲抗拒少咗咧，你就夠啦。 係啊，我咧，我個家庭醫生就叫我減10-20磅。 係啊， 我嗰時聽見講10-20磅，好似勾掣頭，係咪有機會啊？咁佢話得嘅，你做下運動咧得嘅。 運動同埋 咁，我有一年我真係咧減到喎。 係啊， 係會減到。 我而家你咪見到我， 冇 咗嗰個中。中央肥胖， 中央肥胖， 中央肥胖， 中央肥胖最危险嘅，最危险嘅。 或者我补充少少啦，头先阿黄旭讲得好好啦。其实咧，直接嚟讲咧，即系话咧，如果你身体里面嘅脂肪细胞好多咧，咁佢引致到咧，你就算有胰岛素。 胰島素都發揮唔到功效。 冇錯啦，冇錯。 咁所以咧就令到咧要更加即係要個胰臟更加擠多啲， 辛苦係 擠多啲胰島素出嚟。咁亦都有個後果咧就是。可能做一日就真係唔夠要打胰島素，咁所以咧最直接嘅方法咧就係你減低你嗰啲脂肪細胞，咁咧你個身體咧就唔使要咁多擠出嚟嘅胰島素，亦都可以即係令到嗰個胰臟咧舒服啲，唔好 擠曬。負擔冇咁大，所以即係等於你尖沙咀買嘢，你下下都$100買碗雲吞麵，咁你都好快破產你破產即係胰島素，你當係啲錢咯。我成日都通常同啲病人咁講解嘅。 人造胰島素係咪？净系药物自由咧， 一定系人造嘅。 呢个 打落去嗰啲一定系人造嘅。 系啊，系monochrome 啊， 系啊， 嗰啲系咯。而家嗰啲都系啲即系高产高科技嘅产品咯。咁之后冇乜特别嘅副作用。 我见到咧，嗰啲朋友咧，严重嘅咧，佢每食一餐饭之前 都要打个。 诶，肚腩加眼针嘅。 其实咧，等我讲下呢个见解咧。头先你提到严重啊嘛。其實很多病人呢都錯誤衡量自己的病嚴重或者輕呢，就根據他是不是要打針或者吃得多不多藥。我經常呢，譬如有時我寫下報章的專欄各樣東西，我都常常想指出的，其實一個病嚴不嚴重呢跟他用多少藥是沒有關係的。最重要就是嚴重嗰啲咧，就係呢個病引致到好多並發症，係啊，例如血管又唔掂啊，腎又有問題。嗱，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好有用嘅。我而家成日拎俾個病睇，我寫呢份嘢嘅，就係有兩個病人，病人 A， 咁佢咧就好聽話嘅，即係嚟親睇又唔合格，又做咗運動，我咪每次都加藥，咁結果喺十年內咧，佢又食成十種口服嘅藥，又打埋胰島素，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啲啦，飯前又要打針。咁佢嚟復診咧，行得走得冇嘢嘅，糖化血紅素一路都係 6.5% 以下嘅。 好靚。 好啦，另外一個病人咧，佢保持住一個傳統嘅心態，佢覺得我食兩粒藥咧，我就好輕微啦。咁一路咧，明明都超標啊，八點幾啊，九點幾啊，佢都唔肯去加藥，甚至乎打針。咁佢大家兩個一齊喺我的診所度出現咧，坐喺度，一個咧就已經係個樣咧，只腳行路格格下，腫曬。跟他傾緊就嚟洗腎，通過兩次波仔，但係佢都係攞兩種藥嘅啫。所以咧，打針絕對唔代表個病係深嘅，係啦。例如你如果一型嘅，你知道一型咧係因為一啲抗體， 壞咗， 佢就唔係話特別啊。係啦，我再講一個問題咧，等大家會知道啦。一型咧，個個人都覺得係先天嘅。二型個個人都覺得係後天嘅。 其實未必， 其實唔係嘅。其實咧，講緊咧。二型的糖尿病的遺傳咧係好緊要的 comparable 或者緊要過一型都不定的嚇。 係咩？ 係啊，因為點解咧？嗱，頭先我講過咧，點解我哋咁多會有二型的糖尿病會多咗啊？咁我哋遺傳唔會遺傳多咗噶嘛？突然間，因為我哋嘅生活富態咗，唔使捱嗰啲粗糧。咁我哋又咁好食，我哋又成日玩手機，又唔做運動，咁你咪中央肥胖咯。咁所以呢個令到 食嘅好嘢多， 冇錯啦。令到糖尿病二型咪多咗好多咯。咁佢先天都係咁多噶啦。如果你有家族史，其實我好多病人咧，爸爸媽媽有。個細路咧，好大機會都有啦。 係啊， 所以二型糖尿病係非常遺傳嘅，就大家就要改變呢個 觀念先。 係啦，咁譬如你個朋友佢話啊，我要打針啦，因為點解咧？如果個病人胰島素唔夠嘅，通常佢就係一開始可以，如果佢唔係非常唔夠咧，打針長效針加埋個藥就搞掂啦。但係如果佢唔夠嘅程度都幾離譜嘅咧，咁我哋咪要打一針長效針。或者用一啲混合針，總之長短都要嘅。個短咧就係計佢食完嘢之後突然間血糖飆高，我哋都要控制嘛。但係換轉嚟講咧，如果呢個病人一路聽醫生講，其實就算佢要打混合針兩針，或者真係最 intensive 嗰啲一針長針三餐之前打針咧，但係佢一路糖化血紅素都係 6.5 咧，佢依然個病係好淺嘅，因為佢個腎啊、心啊、血管都冇事。 營養咁好嘅， 冇錯啦。 睇下影響幾大。 係啊，所以你唔好笑佢啊，佢可以笑翻你。 医生，我想问请教下啦。 系啦， 咁系唔系咧？食得太多甜品或者太多甜嘅嘢，或者碳水化合物太多，系会引致到咧糖尿病 同埋咧，或者係增加個糖尿病嘅風險咧？ 好啊，等阿 Bruce 答下先。 嗱，基本上咧，我哋即係會相信咧，第一咧就係咧有一個嘅遺傳，即係你爸爸媽媽有冇呢個基因嘅問題啦。第二咧，你後天咧個飲食同埋你個運動量啦，咁影響咧你會唔會咧好快咧就已經耗盡咗你嗰啲胰島素啊？ 耗盡佢 係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如果你個即係就話有兩個人，一個咧就日日都係好勤力咁樣去做嘢啊，做體力勞動啊，但係咧佢食嘅嘢亦都唔係話太過over 好豐富啊咁樣。咁其實咧佢反而咧個身體會好所用咗嗰啲即係胰臟裡面嘅胰島素嗰個 reserve 咧唔會咁快用曬咯。咁但係到翻轉另一個咧就哇成日都唔需要行嘅時候搭的士啊，又唔做運動啊，食餐餐都係好勁咁樣， 閒日都食月餅啊！ 咁所以咧，如果咁樣睇法咧，其實如果即係平時食好多咁，你終有一日咧可能會產生呢啲病。 係啊，咁啊，其實食物咧好重要嘅， 係啊，重要嘅。 揀咩食？咁啊，有啲可口嘅嘢咧，隨時咧就 係啊， 係使到你嘅身體 有問題，有問題。其實我嘅觀感咧就係咁嘅。嗱，我哋做人咧，一定要享受人生。咁享受人生嘅當中，可能會接觸到一啲可能未必最健康嘅嘢。咁我咧，不嬲都係一個，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講，要做一個聰明嘅人。聰明嘅人就係避重就輕，或者知道自己嘅弱點，就要專注對付自己嘅弱點。咁其實頭先阿 Bruce 講得好啱噶，我係咁食好甜嘅嘢，我肥到爆，咁我梗係認糖尿病嘅會高啲噶啦。咁但係另外有一個諗法就係咩呢？如果我天生麗質，即係天生麗質就係我冇任何容易糖尿病嘅基因，我新陳代謝亦都係好嘅，有可能呢是讲紧我个生活，我是食好多高碳水化合物嘅咧，我定期 check 住个血咧，我都冇超标嘅。咁反之，可能另外一个咧系真系食蔬菜。咁即係你有冇聽過飲水都會肥啊？ 會啊， 唔係最極啲啊，呼吸都會肥嘅， 呼吸都 完全呼吸都肥嘅，有啲人笑自己啊。嗱，咁呢類人咧，其實就係佢先天對呢樣嘢好弱嘅，佢講緊佢多少少都唔掂。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係咁嘅。如果大家是想享受人生，應該第一知道自己的家族史有什麼風險，同埋如果你知道呢，早啲去驗摸住佢。譬如你話我是比較喜歡重澱粉質的，咁但係我一路驗呢，我的血糖空肚或者三個月平均都冇嘢嗰啲呢，咁你就可以享受下人生，即係睇住嚟食，我都冇超標， 即係要精啲， 冇錯啦。咁譬如都有一啲人咧，其實個觀念好錯嘅就係咩咧？其實佢先天性佢係好容易有血糖高，甚至乎已經患有二型糖尿病。但係佢成日都同我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好健康噶，食菜多啦，又成日做運動啦，點點點。但係翻到嚟個糖化血紅素都係七啊八啊，佢覺得佢個行為就可以改變咗佢先天嘅嘢。咁就絕對錯啦！ 係呢個咧就係我早期咧 出事噶啦，出事 啦！以為自己咧食蔬菜食素，咁啊當然咧我又唔食甜品喎，咁我一定咧可以減低個糖尿啦。 點解要食藥咧？ 原來一 check 嚟，一 check 之後咧，佢科學個嗰個數據咧就睇到啦，都冇減到喎。莫名其妙， 咁系因为你嘅身体，你嘅身体根本上系有呢个问题咯，所以我成日同个病人讲咧，其实我哋知道科学，你嚟到例如血压130/80，我哋想有呢个理想啦， 呢个就系我啦， 糖化血红素要合格啦，譬如6.5以下啦，咁其实佢翻到嚟我哋睇个数据，我点解会令到个病人会依从医生嘅指示去乖乖地做咧？我就话嗱，其实呢个数据一超咗标咧。你就增加咗你嘅病發同埋死亡率，咁你冇理由想自己死快啲噶嘛， 係啊，冇錯啦。 咁個病人自然就會認同呢樣嘢啦，就可以慢慢搞啦， 係 啦。 係好啊，咁多謝你啊，醫生。 係啊，講得好。 提議先，提議呢個咧，糾正翻咧好多咧人咧嘅錯誤嘅觀念啦。 即係唔好笑人哋話， 唔好笑人哋 多藥就話人哋病壞啦。 冇錯， 係嘅。其實你可能唔好多人 聽呢只歌咧，呢只歌真係咧。每隔一個月到就放噶啦，尤其喺鄧達志嘅節目啊，Moon River， 不過唔同人唱嘅，呢個 Andy 唱嘅，Andrew 唱嘅，

同时欣赏他笔下全神的字画，文图合一，叫人静静地在那里想。 他是亦舒的前夫，两人育有一子，但是婚姻只是维持了三年，在2000年病逝。 在自说自话书后有一篇后记的文字，是编辑的许先生藉此话给我们听，蔡浩全的文字坦诚率真，每多对人生的感慰，唯亦不失调皮幽默。 果然翻阅全书，短短的一则自说，轻轻地说，不会伤他闷透，点到即止，似乎将他的慰叹分了一部分给你。你看梁峰有信这一篇，那位外唱客途秋恨的朋友，录音带坏了又买不到新的，怎会不叫人唏嘘呢？小小的娱乐，简单的陪伴，话没有就没有了。 老蔡在自画中就画了一个拉二胡唱梁峰有信的小图，这个亦都是老蔡自己的小小客途秋恨啩。我喜欢这一篇两兄弟的文字， 大表哥来电说他的弟弟死了，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生活，我夹在中间，原来他们矛盾了几十年，在殡仪馆见到大表哥，见他神情落寞，一世人两兄弟，他们却从未好好相遇过，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些什么，在灵前鞠躬，我只是想到这一些。下面的话是一个戴眼镜的表哥低头鞠躬， 他的作品大多数是一段段的文字配上自己的插图，自写自画，而他的文字就爱写生活的细节，抒发人生的感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说自画》，作者蔡浩全，由素叶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好快脆又到差唔多时间啦，仲有四个字。唉，阿 Bush，真系咧，眨下眼好似咧啲又到追月咯，十二就十二点后咧就追月噶咯。 就快乐中秋节就特别快过噶。 咁啊，我哋今晚题目咧就是、健康快乐中秋节。咁啊，主持人咧有啊黄惠康，有啊黄旭医生，同埋小弟刘天赐、 大家好， 大家好。 即系刚才咧，从讲到太阴凉凉，就讲到咧赖到去咧卫生嗰方面都讲讲。咁啊，食嘢度开头第一个节咧亦讲讲，即系。使到小弟茅塞顿开啊！我都原来好多错误嘅观念嘅，即系原来唔系净我，好多病人都系咁， 好多朋友都系， 好多朋友都系咁样。一病友啊， 其实真系有好多医学知识咧，我哋都会 get ready 同大家去分享。 系啊， 咁诶，讲到咧太阴凉凉咧，就系、是、呢个拜月亮啊，這個、呢个咧。唐朝开始自由、 唐朝哇，好耐咯喎， 唔系有成千几年噶， 系咯、 宋朝有千年咧，咁啊唐嘅比个宋更加高， 宋 就多啲，咁啊唐宋元明清啊，咁啊就后来咧到咗明同清朝咧就更加多人呢、這个拜月啦，咁正话我讲话 肥胖肥嘟嘟， 系啊肥嘟嘟。嗰啲女人咧喺唐朝咧，嗰陣時係興嘅喎。 興嘅係啊， 楊貴妃聽聞都係珠如玉潤喎。漢朝咧就有趙飛燕、楊姊妹，就瘦猛猛。咁啊唔係好中意。咁但係問題咧，到咗唐朝嘅時候咧，就 我哋见啲画啊，见啲女人着啲衫啊，都系咧 丰 满 啲， 有身材嘅。但系咧，刚才正话两位医生讲到嗰个 中 间肥胖咗，嗰样嘢咧就真系 大剂吓， 系大剂啦。嗰时 大家要留意下， 唐医系冇讲到呢一点嘅，系嘛，都有讲健康，但系冇讲到话咧。原來中間肥胖咧係會影響到、 生命嘅， 生命嘅 緊要嘅， 緊原來係好重要嘅。 係啦，所以大家咧都睇睇向下望一望，如果咧直望望到個肚腩嘅咧，就要有啲嘢要做下噶啦。今日食完月餅之後， 我啱啱咧就想 side track 少少，就係咧中秋節咧，咁我知道咧其實中秋節咧係由即係起源於即係我哋中國啦。咁但係咧其實到今日為止咧，即係東南亞好多國家都會有呢種嘅習俗噶喎。咁其實咧佢哋源於咧，甚至即係佢影響埋即係韓國啊、越南啊，都會有呢、這個。即係中秋節類似咁嘅節日㗎，咁、其實佢哋咧都係喺個時間就係所謂即係秋天嘅中央嘅時候咧，依、個就係豐收。嗱、其實一個中秋節咧，嗰個有一個 main theme 咧就係去感謝啊。 系感 謝， 冇錯。 Giving, 謝恩 乜嘢咧？就大地啊，因為佢哋咧，因為以前啲國家道路都窮啦，咁但係咧，當豐收嘅時候， 係咯，一定要 係咯，捱餓啊 先得㗎啦。 但豐收嘅時候就係、通常喺即係中秋嘅時候啦。咁其實第一樣嘢咧就感謝個天啦，感謝個地啦，所以咧其有一個嘅 Thanksgiving 咁嘅attitude 即係態度，即係我自己覺得十分之好啊！依樣嘢咧喺香港今時今日嚟講咧， 非常 其實我哋都鼓勵，鼓勵大家去做翻依樣嘢咯， 即係感恩， 感恩 要感恩咯， 感恩就會快樂。 系咯， 即系感恩就好似我觉得系做得对其他人好好，其实系对自己好好。因为一个人咧，永远都要求人哋咧，而唔识得感恩咧，呢、這个唔会系一个快乐。 呢、這个唔净止系刚才讲系你个宗教啊，而家系其讲及咧全部冇宗教或者有宗教嘅人， 做人嘅道理， 无论你信任何宗教，都系讲及。感恩 根本中秋節都不是一個 religion， 不是一個宗教的活動，是一個人的活動咯。係啦，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有個感恩嘅心，感恩父母啦，生嚟出嚟啦，感恩大地啦，可以即係種嘢，我哋會有收穫啦，天氣啦，嚇，仲有月亮啦， 好緊要噶，因為識得感恩咧，就通常都係一個。比較善良嘅人咯，我自己覺得 係呢個咧， 呢個好重要， 呢個我好同意，因為咧，如果一個人唔識感恩咧，就反面講，佢咧就知佢認為任何嘢嘅功勞都係屬於自己嘅， 冇錯啦，係啦。 咁啊，呢個人咧係叫做妄自尊大啊， 係啦， 就話自己咧乜嘢係全能嘅，其實人咧係好渺小。 冇錯， 邊能夠做到到全能？正話，譬如我哋講醫學常識， 係啊， 講嗰啲嘢，原來我第一次聽嘅啫，我都未聽過嘅。同埋咧，而家咧做完今晚之後咧， 係啊， 我增加咗好多知識。 係， 我原來知道咧，原來過鹹唔得，點解咁多人唔俾我食？呢、這個火腿咧， 火腿啊，煙肉啊， 煙肉咧，或者嗰啲腸香腸咧，咁、原來咧佢係好多 sodium 啊， 好多鈉嘅，咁啊點解鴿唔俾食咧？咁因為佢驚乜嘢？驚正話你講個問題。 其實你知嘅，你嘅人生閲歷咁好咧，即係嗰個字咧都係避重就輕嘅啫。 避重就輕。其實有掩蓋咗俾自己個 pride。你自己的自尊啊，你自己认为自己叻啊的情绪掩盖了。咁一掩盖了呢就盲目的 了。 一个人盲目呢就唔識感恩嘅， 冇錯啦， 冇恩嘅，佢有恩啫，佢恩係自己俾自己噶嘛，咁 啊， 天咧同天鬥，同地鬥唔知幾開，其樂無窮喎，咁啊死啦！咁啊，一定咧系应该 咁渺小， 系啊，应该自己感觉到渺小。应该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唔知啊，唔知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一个人都系我嘅老师，梗有一样嘢咧系可以学嘅。 系 咁啊，变咗咧系每样嘢咧都系有一个恩典所赐嘅。 冇错， 咁呢个恩典所赐咧，我哋应该咧。 珍惜佢，应该咧尊重佢，同埋咧应该感谢佢。 係，我絕對同意啊！因為咧，而家我哋喺香港生活咧，已經好似好機械地，哦，有放假咧，啊節日就放假，就我哋玩啊大食會啦，點點點啊，比較少人去諗咧，點解有依個節日咧？以前咧，即係聽啊啱啱啊志冠講，係啊千幾二千年之前已經有依樣嘢，你 pass 到落嚟依一度咧，咁其實嗰個意義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影響身邊嘅人，甚至下一代。即系由细开始咧，有一种嘅心态咧，就我哋都要感谢所有嘅嘢咯，系咯。 咁啊，唔止啊，系 directly 即系直接嘅感恩，间接咧我都感恩嘅。譬如咩间接咧？譬如今日嚟讲，间接嗰个就系邓达志啊。点解咧？佢叫咗黄医生嚟啊嘛，黄医生嚟啊嘛。无形中咧，唔知点解个上天喺呢段时候咧。啱啱我需要知道呢啲咁样嘅知识，我就系糖尿病嘅人，我就 系 认咁样人。 你系感恩嘅表表姐嚟。 系我就好感恩，点解咧？ 系 我如果唔识你呢晚呢一日呢晚咧，唔系同你共聚咧，我就冇可能啊，听到正话你讲嘅嘢。 系啊， 我就唔会咧，可能我长命咗几年。 系啊， 可能我长命咗几年噶。 系咯， 系啊， 概念改咗，真系可能影响你。 系啊， 嚟紧呢几年嗰啲， 或者咧我舒服咗几年， 明白？ 我唔使痛苦咗几年。 其实我 如果唔系后面嗰几年，可能好痛苦。 其实我哋做啲事咧，譬如我哋做医生，见好多病人啦，成日啲病人都同我哋讲咗，诶，都咁大年纪啦，其实。點解要守一啲避重就輕嘅嘢呢？其實唔係要你淨係長命，佢係要你減低你嘅受苦啊嘛。 係啊，受苦。 我哋男士咧好叻嘅，成日都有啲病人嚟覆診咧，男士兩公婆嚟咧，個男人永遠咧都係蹲你塊面啊，好惡咁樣啦，死咪死啦，我都唔怕死嘅。好啦，我再加多一句，咁你怕唔怕死得好慘啊？全部靜曬啦，個男人即刻哦，知道，就即刻好驚啊。咁講起感恩咧，其實我哋做醫生咧，尤其是內科醫生咧，係見到好多生死嘅。頭先我哋同阿 Bruce 講咧，我哋嘅經歷喺醫院度做咗咁耐啦，咁喺我哋嘅手上邊過身，而我哋千死亡症真係好 多， 好多噶，數唔曬咁多嘅， 都係痛苦嘅離開。 都點都有啲痛苦，但係我自己會覺得點解我要學識更加感恩咧？就係話其實而家。我哋每人覺得啊，放假啦，咁又過咗去啦，或者好普通啊，又唔係出去遊浮啊，唔係剩。但係我哋嘅身邊，尤其是我哋醫病嗰啲咧，有啲重病嘅人，例如我有啲病人，佢真係有癌症，咁佢仲係同埋俾緊啲化療啊，同埋嗰啲病鬥爭緊啊，但係都係好開心咁同屋企人過緊節日。譬如今日我都有個好好嘅朋友嘅屋企人都係咁嘅經歷，咁我哋陪住佢一路去醫病咧，佢而家嗰啲癌細胞已經清咗好多，咁佢亦都好堅強，亦都好好胃口喎。咁我哋醫生咧。就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家庭，呢啲咁嘅事例，即係頭先我哋講咧，其實呼吸都會肥嘅。其實調翻轉頭，其實可以呼吸順暢，可以睇到嘢，可以行路，其實已經係一個感恩。 冇錯， 你諗下幾基本，你諗下，當你諗起呢一樣嘢，其實所有嘅人，無論你做事幾叻，你去公司做主席，你係幾有錢。其實去到你年紀大咗，其實我哋都係 fight for 咧一個健康嘅身體，即 係 瞓到覺、唞到氣。 啲錢帶唔到去 嘅，係啦。所以咧，其實大家咧喺呢個節日咧，我哋都想帶一個訊息咧，就係凡事咧正面啲咁睇，唔好話太過睇現時手上邊嘅得失，係嘛？因為講緊，如果我講幸福嘅，其實。真係健健康康，好多人其實都好感恩噶啦， 所以咧個題目咧、開得好啊， 係啊， 阿黃醫生， 係啊， 健康快樂嘅中秋節， 所有福筆嘅我， 你健康 係啊， 係 就有快樂， 冇錯， 呢、這個好有我有快樂喎、啊，咁因為咧、你能夠使錢。你能夠咧，唔使擔心錢嘅來源， 係啦。 咁唔係等於你係快樂， 冇錯， 因為你冇健康， 冇錯。 咁啊，成日咧要去洗腎，或者成日要擔心住自己咧受到疾病嘅痛苦，咁咧你已經冇咗健，冇咗快樂。 所以我哋咧都係要忠告咧各位咧，其實一定要避重就輕，多做檢查。 同埋有幾樣嘢嘅，一定要平時咧多做運動，平時要食得健康，咁啊間中過時過節嘅曳下唔會太影響嘅，唔會太影響嘅，即係除非你係個別嘅案例，譬如你都好特別嘅，你係有特別嘅腎病啊，換咗腎啊，或者你某一啲嘢係要避忌嘅咧，咁嗰啲就要執得好正啦，我哋叫避重就輕， 冇錯。 同埋咧，我都成日同嗰啲人講咧，你呢一樣嘢唔食得多，其實世間上真係好食嘅嘢大把啦。你唔係話限咗一樣嘛？啲人成日同我講冇人生樂趣，點會啫？咁多嘢做，淨係揀食物啦。你想揀一種食物， 人生樂趣仲有好多 花款，係啦係啦，一定要咁諗咧，你就會接受你眼前 的。不過咧，正話講到健康同快樂咧。就跟中秋節有關係，點解咧？中秋節係一個團圓嘅節日，嗱、 啊啊、 團圓節咧就係講到鄰里關係，即係你同父母嘅，你同妻兒嘅，你同兄弟嘅，或者同愛人咧同朋友嘅嘅關係。呢、這個五倫關係咧，中國人好早已經 嘅、 已經係綜合咗噶啦。 係啊， 如果我哋唔注重呢種關係咧，就好似我好老咁樣講呢啲説話，實際上咧。如果不是團圓關係呢，你永遠找不到快樂，最快樂的事就是團圓， 即是簡簡單單的樣 子， 大家健健康康吃餐飯、真的很開心， 整整齊齊， 是啊，整整齊齊，這個真的， 他經常都說這句對白，叫整整齊齊， 大家整整齊齊，真 的很重要 的，是吧？團圓呢兩個字咧、人月兩團圓，那個圓，個月光的圓咧，不是淨是物理上的圆，佢仲有精神上的圆圆满 个圆， 系， 所以中国人好叻嘅，嗰啲嘢咧谂得好好嘅， 就唔系单单净系睇嗰个物理上的圆咁简单， 系啦， 系嘛，咁呢个咧希望大家咧听完呢个节目咧就好珍惜。自己周圍隔離咧嘅朋友， 感恩可以一齊， 感恩啊，真係 最緊要 啲感恩咯。 好啊，咁啊，今晚嘅時間差唔多，咁啊，講講明天咧，星期五咧就我哋個題目咧就叫做生命中就有利喎。生命點樣有利法咧？點解有利咧？係成為咗生命嘅一部分咧？ 理由個理定理我個理啊？ 理我嘅理， 佢 仲且有個心字，即係 同關係有關係， 係有關係 嘅人際嘅關係。 咁、咧就有梁敬國，有黃啟文，同埋咧我小弟劉天慈。咁、大家咧可以繼續收聽。咁跟住嚟咧就阿基哥，基哥咧就那些年那些事啊。呢、這个节目咧播好音乐， 系啊，呢、這个好听噶。 吓、啊，你同行 啊, 聽啊？ 你同行？ 我同行。 你有冇听啊？ 系好、 啊、 有 听，大家继续听。咁听呢只歌咧，陈洁仪主唱嘅。陈洁仪你知啦、啊。 知 道。啊，其实咧， 新加坡系嘛、 啊？好嘢噶。 新加坡嘅。 系啊，叫早去早回喎、啊。咁大家听完只歌咧，大家就唔好休息住，听埋阿基哥嘅只嗰个节目先吓。好，拜拜。 摇篮荡了几多圈，走进了乐园。凉鞋若再唱几串。走进了校园，路上辗转，便不小心跌损。嘴边哼着谁的歌，说不计较路远。别离原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会把声音定会祝福。要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是爱。